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28集，海域龙胆。展昭和白玉堂溜溜达达来到了太白居，果然就见他们常去的那间雅间的窗户口，小四子正张望，一眼看到两人赶忙挥手。展昭和白玉堂上楼，众人都在呢，雅间里的场面热闹又混乱，众人正边吃饭边讨论去太学教什么的问题。展昭进门的一瞬间忽然有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回到了魔宫的错觉。他记得刚来开封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来太白去吃饭，冷冷清清的，后来就变成跟白玉堂一起吃，再后来人越来越多，以至于现在太白居最大的雅间、最大的桌子才能把这些人全装下。展昭和白玉堂进屋坐下，将从朱元儿那里调查到的关于扇子的事情都说了。朱元儿还让他俩把那把扇子拿来了。公孙捧着扇子看， 做工不错啊。那学生听描述怎么这么像金扇呢？哎，那姑娘是不是碰到小鬼了？ 说到金扇，有人去认过尸体了吗？ 找了几个见过金扇的人去确认过了，林夫子也确认过了，说没错，棺材里面的就是金扇。 那他的尸体为什么不会腐烂？ 正想说这个，金扇的确是上吊死的，但是他的尸体不腐不烂，不是什么鬼神之说，也不是因为死前中毒，而是因为他嘴里含着的是海域龙胆。 众人都愣了，刚才吵吵闹闹的声音也停下来了，林彦火眼睛都亮了。 传说中的海域龙胆， 那玩意儿真的有吗？ 天尊和阴侯也惊讶，展昭觉得奇怪，怎么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却连听都没听过。 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还以为就我没听过呢。龙胆什么的是吃的吗？ 那是宝贝，也是传说中的四大神药之一，这东西保存尸体用的，其实是一种海生的草药，生长在海底，大小跟鹌鹑蛋差不多，硬如磐石，有异香。有一种海龙鱼专门吃海里的贝类，不小心就会把这种名贵药材当作贝壳一样吃下肚去。有渔民将海龙鱼捕捞上来，从它腹中取出此物，所以得名海龙胆。海龙鱼很稀少，这种药材更稀少，海龙胆是万金都买不到的，当年不知多少帝王将相出钱出人到处找这东西，就是想死后含着下葬，尸体千年不腐。 再加上那口棺材，金家虽然没有大办丧事，但对金善的尸体真的是保存得很好。 确实， 如果把他嘴里的海龙胆拿出来会怎么样？ 尸体会腐烂掉的，不过速度会比一般的尸体要慢一点。 白玉堂点了点头没做声，展昭见他面有疑虑就问， 你觉得哪里不对吗？ 这棺材再加上海龙胆，都有一种真知甚知的感觉，可是埋的却很草率，就随便一个坟，墓碑上还写得很清楚。 众人都觉得白玉堂的话有点道理，折影也插了句嘴， 其实我昨天挖的时候也发现不太对劲，泥土很松软，坟边虽然杂草丛生，但是草的根都是断的。 什么意思？ 我和几个绝子军里头比较有经验的士兵都觉得这坟其实是新坟，只是伪装成老坟的样子。 难道是有人故意让我们找到了金山的尸体？ 啊，快看呀！ 正讨论，就听小四子喊，众人不解往窗外望，只见街上三三两两的出现了很多穿着崭新太学学生袍的书生们，有些本地的出门，家里还放起了炮竹，整条街都热闹了起来。展昭看了看时辰， 差不多我们也该走了，正好找几个太学的夫子去问一问当年给元儿送团扇那几个书生的线索。 众人起身，此时小四子还趴在窗边往下看，小梁子过去拍了拍他， 江儿走了。 嗯。 小四子答应了一声，却还在朝窗外看，萧良却拉他的手，顺便也看了一眼。 看到谁了？ 小梁子，昨天躺在棺材里那个小哥哥，刚才我好像看到他了。 哈？啥？ 小梁子一蹦，走在后边的展昭也回头看小四子，白玉堂皱眉看展昭。 小四子是说他看到金善了？ 那个小哥哥穿着太学的学袍，拿着几本书往前走呢，不是死掉了吗？ 展昭迅速到了窗边往下扫了一眼，但是下边穿太学学袍的学生不少，认真分辨了一下，没看到像金善的。萧良就觉得瘆得慌。 景儿，你是不是看错了？ 是吗？没准是长得像吧。 说完，俩小孩也不疑有他，手拉手跑下楼了。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应该不至于那么邪门吧。所谓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既然躲不过去，就只好硬着头皮上。于是展昭他们再一次以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了太学，相比起上次来念书，这次更惨，是来教书的。众人一想到赵真那张唯恐天下不乱的笑脸，头一次有了一种如果有个明白人来篡位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的大逆不道的想法。和众人同样表情复杂的还有站在太学门口迎接新生的林老夫子。林夫子看着一群人中龙凤，走路带风，霸气登场，就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赵真小时候教他念书的时候得罪过他，不然这小皇帝怎么竟给他添麻烦呢？然而跟一个两个苦大仇深的夫子们不同，太学的学生们可是兴奋极了，进了太学的人窃窃私语，还没进太学的人一个劲儿向后张望。 来了来了， 哇，那是九王爷。 白玉堂啊， 帅啊。 小四子也来了。 林夫子就听耳边嗡嗡嗡作响，摇头叹气，觉得学生们都太天真了。太学几个老学生都认识展昭他们，稍微好点，新生们本来就没见过什么世面，一个两个激动的跟什么似的。林夫子直摇头，倒是有几个好心肠的老生提醒那些新生一些注意事项，以免一会儿挨揍。比如说，对着白玉堂别说好看，对着展昭别说瘦，对着公孙别怀疑他医术，以及对着林业火千万不能说不帅，对着小四子不能说胖啊。殷侯和天尊虽然看着很年轻，但是100多岁了，然后赵家军的人物一个比一个怪异，千万不要招惹。魔宫的老头老太太大多看不出什么年龄，就算看着是有13、14岁的小姑娘也是你奶奶呀，那岁数都是三位数的。包岩等人早来了，凌霄和他们一个书院一个书斋，众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兰会书院就更热闹了，姑娘们聚在一起兴奋不已，赵兰拉着有些内向的林月一给她介绍新朋友。依依还是很特别的，一看就是外族，再加上还会功夫，书院里的一群大才女都很中意她。到了太学门口，展昭瞧着林夫子的脸色，就默默回头嘱咐众人， 那什么，尽量低调点。 众人望天，这个可没法保证。白玉堂就瞧了天尊一眼， 尤其是你呀、啊，别又把人宅子给拆了。 怎么可能？说的你师父我跟个闯祸精似的。 你可不就是个闯祸精吗？ 为了避免两位老神仙在门口掐架，公孙推了小四子一把，小四子上前一手拉住一个牵着进太学了。 进入太学，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满院子少男少女简直生机勃勃。林业火想找个地方躲躲太阳，就听几个男生从身边经过，正说话。 哎，你刚看到了吗？兰会书院新来的那个林月一。 看到了，大美人啊。 一会儿再去瞧瞧。 赶紧打听打听他许人了没。 听说外族姑娘很热情的。 那一会儿试试跟他说话。 哎呀。 众人就听到一阵惨叫传来，一扭脸，只见林业火提着衣摆正往墙上踹三个男生。 吃了雄心豹子胆啊你们，敢来打我妹的主意，踩死你们。 一旁众学生哗啦一声散开，一脸惊恐，明明是个美人，为什么那么凶？邹良伸手提着林业火的衣领子将他拽走，几个父子赶紧去救那三个学生，林业火还蹦跶呢。 尼玛，谁都不准打我妹的主意，不然老子阉了他。 学生们吓得四散逃窜，这里都是斯文人，谁见过这架势啊？邹良无奈拽着林业火。 哎呀，你收敛点，你妹迟早要嫁人的。 嫁谁阉谁。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